台古老的留声机，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 大家好，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那么在今天是周一啊，新的一周，不知道你们在新的一周工作是否还顺利呢？刚刚这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爱爱爱，当然这是爱情的爱，并不是叹气那个说唉这种。这首歌的专辑名字呢也叫做爱爱，是同名专辑。整张专辑沿袭着一种纯正的蓝调路线，将小我的生活以及情爱放置首位。中慢版的曲风杂糅，连续听下来也不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厌烦。这首歌呢是一首反情歌的作品，词人周耀辉借着一种书写天花乱坠的笔触，对该个时代有一种告白，就是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是为了爱爱爱这样的深情感慨。接下来这首歌 Because of You。 So never let it get that far。 Because of You 是美国流行摇滚女歌手凯莉·克莱森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的歌词呢是由凯莉·克莱森个人完成的。其实她在六岁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她的父母可能早在就是婚姻结束之前就总发生一些像吵架啊，然后都吵得很激烈，所以这就让她的童年生活非常的糟糕。当然他还有这样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的家庭情况呢和他基本上是相同的。然后在凯莉·克莱森16岁的时候，他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就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接下来这首来自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只怀疑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之大，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

我听花儿乐队的歌呢，好像是从小听到大，他们的歌基本上都是旋律相对轻快，然后加上节奏感很强，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好像瞬间就能够让我的心情变好。在穷开心里，花儿将相声里的唱口、吆喝、曲艺和流行音乐元素结合起来。大张伟说能写出这样一首歌，其实也是拜相声界的马三立、马志明和郭德纲三位老师所赐。因为一直很喜欢听相声，然后就很想把相声融入到自己的这个音乐里，正好呢专辑有这样一个曲艺概念，能够把相声的好多唱口融入其中。他们说其实以前一直都是在宣扬一种像娱乐精神，但是发现很多人不开心啊，不是因为别人不能够带给他们欢乐，而是说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没有找到开心的源泉，所以才写了这样一首歌，只希望能够传达一个只有开开心心的去面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传雄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们想起我呢？ 紧跟着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 断点来自张敬轩，这首爱情歌曲其实写的并不是张敬轩的感情故事，断点其实是一个交换，就是说张敬轩很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网站，正好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做网站设计的，于是他这个朋友说，就是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个网站，但是你要写一首歌跟我作为交换，于是才有了这首断点。今年咏来自许嵩，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歌今朝听，虽然很舍不得，但还是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晚安，做个好梦。 功名桥是俗道，年少难免走一遭，有人哭有人笑，笑的也不见得逍遥，几回光头不代表豪情逆着好，那得起当年勇，傲视群雄不足道。 今朝有酒醉，醉心同袍沙场归，天空怪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说明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我走一回。 功名桥是俗道，年少难免走一遭，有人哭有人笑，笑的也不见得逍遥，几位公道不代表豪情逆着好，那得起当年勇，傲视群雄不足道。 今朝有酒醉，醉心同袍沙场归，天空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说明与灵位，清风皓月任我飞，说明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我走一回。今朝有酒醉，醉心同袍沙场归，天空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说明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我走一回。清风皓月任我飞，说明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我走一回。今朝有酒醉，醉心同袍沙场归，天空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说明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我走一回，身我走一回。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过去自己有某日终于可拥抱一生中

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亦不怕受磨练。

只要你在我身旁。 拥抱 纯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无声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在路上用我心灵的呼声，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人，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温暖我的人。 向上依旧悬挂。